依然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每一次都让我痛苦。看见我已爱的好真，生命中那些是你，那些是我。 永远二十五岁的谭校长唱歌啊，句句深情啊， 是的， 听着人家那个尾音呢、 哎，这个气息、咬字 是， 还有音色都是无敌的。 一生一次啊， 嗯， 就是普通话版本，就是普通话版本的这个一生中最爱哈、啊。今天气息非常浪漫哈、啊。真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我们节目组一直要表达的情绪。 对，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陪伴你的人，好好珍惜。然后呢、珍惜的方式呢，就是去外面跟他们玩一玩，旅行。哎， 是的，旅行呢也是见证两个人爱情的一个好的方式， 是不是？ 对不对？ 有些人去了之后呢，分开了不合适；有人去了之后呢，更加愿意在一起，就是合拍嘛， 是的， 对吧、小白作为旅行家也是见证了很多浪漫的瞬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蜂窝的旅行家白宇，欢迎白宇。 大家好、 这歌听上去有感觉哈，那种老歌的感觉， 一生一次。 之前习惯还是听粤语， 粤语的，对对对。那个今天我们要去四个美丽和神秘的地方。说到神秘呢，其实这四个都是美丽，神秘是亚美尼亚比较神秘，我感觉。 对， 对，就是亚美尼亚会让人更有探究的欲望。 是的，是的，这道道和我都想先听亚美尼亚，可不可以先说亚美尼亚那浪漫的部分？ 哈，没问题。 亚美尼亚的去的、 它的浪漫在哪儿呢？ 对啊，契机是怎么发现的呢？ 哦，对，就刚才说可以见证很多的。 对，我觉得亚美尼亚首先这国家它并不大，它可能也就比北京稍微大一些。 国家， 对，但它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但这些地方都是以，他们的主体都是修道院。 哦， 对，它那种修道院就跟我们去欧洲看的教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教堂外面看到非常庄重，里面看到也很华丽的各种各样壁画，对吧？ 没错。 但修道院非常非常朴实。 哦， 对，它的内部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东西。 外边还是有些感受的。 对，外边它的建筑风格还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哦。 然后这些修道院他们会在那些遗世而独立的地方。比如说在森林里，在悬崖边。 反正不在市区，都在郊区啊，什么那种的。 我的天 哪。对。 嗯。 然后它就显得很神秘，但是它其实又很浪漫，是因为我至少在三个修道院里面，就是我去的时候正好都撞见有新人在那接受新婚，就牧师的祝福，就跟 是平常还是周末啊？那个去 我去的时候，反正从周我逛了七天，周一到周日都有， 都会有， 对对对 啊，那也是排班的， 真是，对对对， 今天我预约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反正 然后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神圣嘛， 就作为旁观者来说的话，其实遇到婚礼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当地的婚礼， 就是反正我要是去到那个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如果能碰到当地的婚礼，我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是啊， 对， 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爱的那种感觉。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结婚的那个流程啊、习惯 啊、 风俗都不一样。 上一次我去那个伊尔库斯克的时候，就在那个安格拉河的旁边，然后就有一对夫妻在拍婚纱照，年轻很年轻的小年轻的夫妇，家人都在陪伴着哈。那个男的巨胖，女的巨漂亮。 哎呀，但是 啊，非常有爱。 拍照片的时候，那个两双眼睛对眸的时候，那个爱真的整个安哥拉河都沸腾的那种感觉。 啊，那电光石火之间，呲呲冒火。 胖的呀，然后那边你在亚美尼亚，他们那边的结婚的仪式是简单还是隆重的？ 我在在修道院里面看到的，我觉得还蛮简单。对，甚至旁边也没有特别多的亲友朋友，可能人都很少，他们就特别特别安静。但是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些人特别，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嘛， 是 他们在接受 牧师 祝福的时候，那眼睛里面闪着的东西，让你觉得他们真的很虔诚。 是的，是的。 哦。 然后作为当时单身的我。我当时还在 gap year 中嘛，一人到处走。 哦 ，gap year。 我一个人走的时候走得特别自由。 嗯。 但当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 突然你想定下来了。 我觉得有一个人一起走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对啊。 是的。 人家说现在有什么心灵鸡汤的那些话嘛，就是我也做晚上节目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东西。 来说一个毒鸡汤。 毒鸡汤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幸福那个感受来的直接汹涌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个地方。 嗯。

对 对， 找到好的时间。 他那个有没有晚上放的时候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 哦， 可能因为晚上他就起风了，不太适合放。 哦、 但早晨 是 都是早晨放。 对，而且早晨那个阳光真的特别特别好， 特别美。 嗯， 在浪漫土耳其坐过热气球吗？自己还是跟朋友？有没有感受过？ 对，我当时在土耳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有发生热气球事故的、 哦，对对有， 然后又是冬天 哦， 反正我在卡帕多西亚待了3天，我都没有。坐热气球、 哦哦哦、 但是关于刚刚道道说的这个、很多热气球升起来作为背景那么浪漫场面、 嗯、 我听说过更浪漫的就是、 哦、 就是在热气球上求婚、 哦、 对 那么大的热气球可以坐好多人就有两个人在上面对不 对, 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工作人员 应该是很 对其实还有其他人、 哦、 但是其实那个热气球吊篮还是挺大的、 哦、人不知道 对, 对别人不知道 惊喜 就当是见证嘛 对见证人见证人、嗯然后热气球驾驶员一般都这种场面都见惯了， 嗯， 哎，答应他就是周围人都会起哄嘛，答应他，答应他，然后驾驶员就说、嗯、你要不答应我们就不下去了。 哦， 是的， 骑虎难下， 是 的，必须得答应， 对，必须答应。 这个你听说的这个故事是你朋友见证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当时我我是他前脚刚走， 哦、 我后面进去， 哦， 他就说他在热气球上就见证了这一幕， 哇， 其实挺浪漫的， 浪漫 哈、 啊。对，这个主意真好啊， 真好啊。 对方 都答应了，人家都答应，这种情怀 是不是？你说， 哎呀，手滑，戒指掉了。 然后 对， 然后在那个不像地表表面的卡帕多西亚还找戒指，哎呀， 掉到哪个岩石？ 确实是不是很不像地球的样子？下面看 对，当时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当时说那个星球大战取景地。 哦 就在那边，它那个地表都是那种烟囱的房子， 哦， 就特别神奇吧，就是它是这个星球最奇特的一片地表之一， 嗯， 对 嗯， 所以当时卢卡斯选择在那儿去拍《星球大战》， 没错，土耳其说的卡帕多西亚就是还有很多一些地标性的城市哈， 啊对，像棉花堡啊， 对对啊，这些也有浪漫的部分、啊， 对，棉花堡，棉花堡，我的概念里哈、 嗯， 就是包括所有去土耳其旅行的人，他们会。觉得那个棉花堡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是吗？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是因为也是因为环境， 是因为天气季节去的不对，还是因为 不是、哦、就是可能就跟你们刚刚说坎昆那个海滩被海藻污染了、 哦、 有点像啊、 哦、 他们当时是一是本身也有环境的破坏、 嗯、 就导致地下水位下沉、 嗯、 其次也是因为当时可能有发生地震吧，就是导致它的水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嗯、 你看到很多那个类似于它你还是看到是棉花堡白色的、 哦、 但是没有水了 哦、 嗯、 有水的 当然现在也有但不像以前那么美 对所以它这个会打折的 对有点会打折、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土耳其除了那个卡帕多西亚很浪漫很适合情侣一起去以外还有就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它的浪漫点体会在哪里我先说我的一个感觉哈、 嗯、 就是我特别愿意看那些风光片呀、 嗯、 什么那拍那些小视频呢就发现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比如说40、50、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们他们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温暖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嗯、 比如说他们都有小孩甚至有了孙子外孙子之后、 嗯、 他们在表达浪漫的时候觉得哇那好高级那个老头又幽默起来那个幽默感让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觉得 是功夫差的太不是一星半点 老头老太太就 太浪漫了 对啊他们的浪漫就是很简单的 对、啊、 没有那么多什么情话 特别感动、 这个、 特别感动 啊， 对生活细节、 嗯、 在那个伊斯坦布尔会有这种感觉吗老人之间那种就是比如送个秋波啥的特别让人觉得开心 知识 知识对对对对、 嗯、 还有幽默的感觉 对他们我觉得那边就中东那块人他们其实还真的是自带撩妹技能那种、 哦、 特别会浪漫 是的、 哦、 是 的 小情绪下 掉了很懂浪漫 对 卖个冰激凌卖给你个冰激凌能跟你聊5分钟表演是吧 对对对、 啊、掉了 对对对对土耳其冰激凌很有名 他们那种 乐其成杯 对还真掉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哈都有 有、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你刚说老人啊 老人 就是伊斯坦布尔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 哦、 就说有一个遇到了当地的一个老人、 哦、 在那个 Google 上搜他名字、 哦、 非常非常有名他把整个伊斯坦布尔不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城市嘛有很多那种那跟重庆很像有很多那种往上 楼 梯 对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楼梯他把它刷成彩虹阶梯 哇好浪漫 真的很漂亮就你路过 你就会啊、嗯、下车，我们要 特别开心。 很多也有很多情侣在那儿拍照， 嗯， 就是有点像现在很多那种网红打卡地啊， 幸福的天梯， 对，对幸福的天梯， 彩虹天梯， 对，彩虹楼梯，而且那个楼梯在伊斯坦布尔不止一处，有很多处。 对，让我想到美国那个救赎山，不也是一个老人把他刷出来的？ 对， 他们就他、嗯、 情怀了。 是啊，是一个老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丽。 是的，就让我们年轻人珍惜生活，生活原来还更美的，对不对？ 是啊，伊斯坦布尔其实也是很有那种中东风情、土耳其风情哈。 他还、嗯、对他也是中西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那么一个枢纽和驿站。 对， 一千年前、哦、可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首都。 哦哟、嗯， 对， 亚欧大陆的 汇集，好高的评价， 对， 是桥那边是亚洲人，桥那边是欧洲人， 对， 两个人的相爱了，生了一个混血，这不是很好？ 是的， 是的， 对不对？这个 你这个混的有点 情爱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哈。 对， 就像一个发动机，它需要一些机油润滑剂一样， 没错。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啊，土耳其有时间就要去一去。刚刚说的亚美尼亚也要感受感受。接下来这俩地方算是老的推荐地，很多人去过，马尔代夫我去过，新西兰我没有去过。先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最近的样子，你是不是最近去的，还是以前去的马尔代夫？ 我是2015年那， 那比我早哎，那是还是一样吗？那种感觉，马尔代夫？ 我觉得应该跟。 没什么变化， 对，我们去的时候应该都是一样。 哦，你去哪个岛啊？大妈， 我去的是伊露岛，是希尔顿酒店那个。 了解了，伊露岛、哦、我也看过这个啊，那感觉怎么样？就吃食你觉得怎么样？就吃的东西有没有偏酸偏咸的那种感觉在岛上？ 嗯，我觉得他们的餐饮还不错， 不错， 他们就是给不同的，比如说给我们亚洲人，他们会推荐。有亚洲口味的菜 啊，挺好挺好， 包括日本日料啊，或者是中餐都有， 是， 不错不错啊。 嗯，对，其实马尔代夫呢，很多人说再不去啊，也许它有一天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也许， 也许， 也许哈。那比如说道道也说他不是特别喜欢海岛那类姑娘， 对， 但是如果真的把你 还好， 让你选择一个海岛的话，你会选择哪片？比如说也就好多名声远的近的，什么大溪地呀、新卡利多尼亚呀、马尔代夫，你就让你选最想去的。 你知道大溪地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吗？ 太贵了， 对，就 太远了，又远又贵。 对， 放弃，然后再比如说。 对，其实我对海岛的要求，我是喜欢多样型的海岛， 丰富多彩， 对，我不单一化，喜欢那种纯海岛。但马尔代夫它是属于纯净海岛的极致， 极致。 对，所以你就在那发呆，马尔代夫是没有缺点的。 没错。 但是你像塞班啊、毛里求斯啊，这些就会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 对， 不单是海岛。 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一队人，还是两个人？ 跟朋友一起 去。 对，我其实扮演了一个摄影师的角色，那两个朋友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哦， 对， 还是摄影师， 对，还得接受每天的狗粮，哎，狗粮环保， 哎 啊，不是狗粮啊， 啊， 他们是两个都已经结婚，但他们两个都是，闺蜜出去玩， 哦，不是他们两个一对， 应该是这样， 那还好， 要狗粮我才不去呢， 又 挺难过， 对，挺难过的， 太难过了， 在希尔顿有水屋吗？在那个有的是吗？ 当时四天，住了四天水屋， 哦，四天水屋， 我们是待了一周嘛，三天。那个、 沙滩屋， 四天水屋，对。 我个人感觉去了马尔代夫一趟，咱得住的是水屋，来住一下，那个感觉确实还真的是海天一色，不一样。那个老太太、老奶奶， 就 是在水屋发生的那样。瞪着我那次去那个马尔代夫，夕阳西下，一架飞机也许刚刚驶走或者离开，那种感觉非常漂亮，夕阳。然后就在我的水屋的不远处，大概30米到40米的时候呢，就一个特别巨胖的东欧的一个奶奶，特别胖，真的是胖，200多斤吧，一走就晃的。那个老爷也挺胖，但是。是老爷是因为那奶奶肤浅嘛，因为水屋很近，底下都是肤浅资源，爷爷拉着奶奶泳装，拉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东西，就穿了，很感人， 但很有爱，臭 奶奶 是时不时奶奶上来抱怨抱怨，我看到什么了，再看 啊， 很感人，很感人，这就是最极致的浪漫， 对， 对不对？人家那么胖了，还拎着你走， 是 对呀， 对呀， 奶奶没有游泳圈吗？ 没有啊。然后爷爷也就是负重也就是17.5公斤，你非得弄个100公斤的你就多，当然水里有时候有浮力了，对不对？是吧？马尔代夫呢确实是极致浪漫的一个地方哈，如果有生之年跟你另外一半去马尔代夫，就静静的听海看夕阳看日出就很浪漫， 是的， 对，马尔代夫适合待着， 对，就适合待着，对吧？物价呢也就是大家去因人而异哈， 对， 选择月份去，反正一年四季的天都不错啊，就是干季和雨季啊。最后新西兰大山大景，好山好美好孤独，去那边的浪漫怎么发？对，真的很就是很孤独嘛， 那就应该适合单身的人去啊。 在新西兰，如果 新西兰我觉得它适合朋友去，但我去新西兰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四个人一辆车，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就只能 开车， 自驾， 对对对。